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B 毕淑静，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香港中学生罢课筹备平台调查发现，89%的受访中学生支持罢课。筹备平台暂定9月2号开始，每逢周一罢课一天，同时定期收集学生意见，调整罢课日数。筹备平台将在港岛、新界、九龙各选择一个集会地点。中共驻英国大使刘晓明今天严厉警告，香港当前处于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已经有了最坏准备。按照特区基本法，中央政府拥有足够多的办法，足够大的力量，迅速平息可能出现的各种动乱。刘晓明今天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开了中外记者会，会中还播放了一段影片，声称揭露香港一小撮暴力激进分子违法犯罪的丑恶行径。刘晓明形容香港开始出现恐怖主义苗头，他也提到中共中央处理香港局势包含三个绝不，绝不会放任少数人以暴力行径把香港拖向危险的深渊，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香港的法治与良好的发展局面，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破坏一国两制。刘晓明也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绝不容许外国插手。目前超过300万英国公民，还有300家以上英国公司在香港，呼吁英国各界认清大局。中共驻德国大使吴肯也在德国向媒体强调，中共解放军在领土内移动十分正常，如果香港局势失控，中央政府一定接手。吴肯还反批香港人在殖民时期没有任何权利，反倒回归中国22年来发展很正面，享受的民主权利比以前还多。中美贸易谈判何时重启，全球瞩目。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指出，原定9月与中国的谈判一定如期登场，也很快就会和中国领导人对话。川普说，目前和中国的电话对话进展良好，不过他也警告中国不要报复美国，因为美国拥有最终极的报复手段。至于香港因为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抗争暴乱，川普说他不希望看到暴力镇压，相信中国领导人能够踏出非凡的一步与香港示威者对话。他还说，相信中国领导人能以一种非常人道的方式解决问题。香港民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抗争持续升温，传出民众打算发动银行挤兑运动。我中央银行今天发布新闻稿，强调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必要的时候将提供外币资金支援。央行新闻稿指出，香港反送中持续升温，根据报道，民众酝酿今天发动银行挤兑，目前本国银行香港分支机构的营运状况都很正常，如果本国银行总行为了支援其香港分支机构需要外币资金的时候，央行也将适时提供流动性支援。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3点，来到10420点，成交金额1188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8点，指数20414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3点，成为1925点。

虽然听起来会有些罢了，可是我想不到别的水果能带我表达。我看他心他小骗你收集浪漫片段，可是我不能大方没有你的烛光晚餐。试着撑着试着软弱贴在心头的部分，你让我的悲伤笑得灿烂。试着隐藏试着酝酿想对你说的那句话，素颜的爱不需要上妆。 透切和弦的虽然很拔辣，今天第一个小时呢，到星期五的第一个小时要请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本周你有发生什么一周大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或是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都可以。 进一步就是退，退在你影子覆盖范围，你看的事情多绝对，绝对没有容许犯错的机会。退一步就是追，追赶被你侵犯的机会，我留的空间越绝对，越看出你想要拥抱的意味。而我在猜你会怎么做，当你失落意志力薄弱，除非是我在你的耳边诉说你不一个人的虚空。我们现在远距离的恋爱，我是否放松我的期待，除非是我熟悉你身体的脉搏，需要最深邃的安慰，让我贴近你最柔软的心扉，只有我才能将你的好坏都拥有。是否该坦白我的关怀，如果是我在你的耳边诉说，能否弥补两个人的虚空。而我在猜你会怎么做，当你满足不了你的欲求，除非是我熟悉你身体的脉搏，需要最深邃的安慰，经历最柔软的心扉，只有我才能将我们的距离都占有。退一步就是追，追赶被你侵犯的机会，你留的空间，除非是我才能将我们的距离都占。 陈绮贞的距离，美国民的一周大事不得了了。 怎么了？ 他把恋与制作人的 app 给删掉了。 哦、awesome， 太厉害了。因为其实在上个礼拜的时候，然后情人节很多人收到了电话语音，就很开心说，难怪这个，难怪 这个游戏可以一直活到现在 吗？他打电话给我祝我情人节快乐， 不止祝你，他还说要带你出去玩。哦，虚拟的空间带你出去玩。而且恋与制作人他一定赚了非常多钱。嗯，前一阵子我找了好多人合作。 真的哦？ 嗯，就是合成他们邀的那些人，然后跟里面一些卡片，就是把你们的脸合成在一起，好像你身临其境在当中的感觉。 恭喜你离开了这个虚拟世界。 我只很扼腕，当初没有办法接到这个配音角色，因为他会一直更新，一直更新，就一直赚钱呢。 可是他有找你吗？ 那就是没有找我啊！ 可恶哎！ 每次我走，一个人走，交叉路口，自己生活。这次你却说带我走，某个角落。想土壤抓紧花的迷惑，想天空缠绵雨的汹涌，在你的身后计算的步伐，每个背影，每个场景都有 Arthur 的一周大事是他明天生日，先祝你生日快乐咯。他说今天同事呢送他一只一世一家的大鲨鱼，究竟要怎么扛着那只鲨鱼骑车回家呢？是不是只能用绳子绑在自己身上，就是背他回家了？ 不然就只是搭计程车咯。 有人说如果恋与制作人里面四个角色真的让你配音，你会想要选哪一个配呢？你想要选很神秘有点冷酷但偶尔又透露出一点温暖的教授，还是霸道总裁，还是青春洋溢人见人爱像阳光一般的偶像，还是女主角的青梅竹马，就是有点内敛害羞的警官呢？ 我觉得自己应该比较适合教授吧，就是神秘，就是什么比较冷漠的那一种 哦， 因为就是太热血的就会被我常常配一些很热血的，乌玛丽都在那边学啊，说哼，够娘的。然后还有，你刚刚还有说一个什么 霸道总裁？ 霸道那种就是在他不存在我的性格当中，就是很 可是霸道总裁冷酷跟那种教授有点冷漠，冷酷跟冷漠要怎么区别啊？ 冷漠比较都无所谓，冷酷好像还是有摆一个态度出来。 我现在很想打开来，然后就找一些台词 叫 你 念念看，是不是？ 对，我们可以先听你念一念的，然后再听听他的 哦 版本怎么配。有人呢已经开始叫你欧教授了，欧教授好。小鱼呢也是明天生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明天在高雄听911的演唱会听得开心哦。 你说我说说了那么多我依然不懂 Oh my 你和我谈着未来有人在拥你入怀一块两块什么都不存在这样算什么没错我买了你的说法谁知道是我太傻经济的错好痛快 Oh 这是怎样的爱你怎能这么坏经过这些之后信任你就却好景不在 Oh 这是怎样的爱你巧妙的安排就算装作不懂心痛你还是我的挚爱 你说我说说了那么多我依然不懂 Oh man 你和我谈着未来有人在拥你入怀一块两块什么都不存在这样算什么没错我买了你的说法谁知道是我太傻经济的错好痛快 Oh 这是怎样的爱你怎能这么坏经过这些之后信任你就却好景不在 Oh 这是怎样的爱你巧妙的安排就算装作不懂心 心有门，谢谢你，让我进入你的每一段青春，守护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想畅游日本北东北吗？快搭乘台湾虎航前往岩手县，在花卷享受温泉巡礼，到原野体验钓河童乐趣，平泉欣赏世界遗产。台湾虎航直飞岩手花卷机场。推荐来岩手享受悠闲自在的旅程。 岩手に行こう！ 老婆，这个月电费怎么突然这么便宜啊？ 因为我上个月就把家里的传统灯泡都换成了 LED， 开饮机加装定时器，再加上冷气滤网，我全部都洗过一遍。冷气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搭配风扇一样凉爽又省电。 哇，真是我的好老婆，帮我省电省荷包。 那省下来的钱可以带孩子去度假吗？ 那有什么问题 ？Let's go！ 让我们一起创造台北节电新文化。台北市政府环保局关心您。 早晨的阳光，静谧的午后，夜晚徐徐的微风，茶本净，回归根本的纯净，有机验证，无咖啡因，无热量，无香料，金车茶本净，有机洋甘菊茶，南非绿博士茶，你值得被疗愈一下。 九一 Ella 洗脑神曲，来个蹦蹦，每天生活紧绷，就是要一起蹦蹦。混血儿娱乐，蹦蹦那个蹦，蹦那个蹦蹦蹦那个蹦。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香港的 Super Moment， 带着首张国语专辑《无尽》来到飞碟电台。 本周六晚上6点，请锁定 UFO Star 聊天室。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 2:33 Hold back the river， 詹姆斯贝。Friday， 在 Friday 星期五的第一个小时，请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02-23639955，或是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都可以。 女人的一周大事是她买了两场台湾有个好莱坞 啊，这是 什么？ 加巴醋咪音乐剧《台湾有个好莱坞》 哟， 你好， 你好， 哎，那个上次那个问题有没有？那个草莓有没有？ 嘿嘿嘿， 我问了一个差不多五十多岁的人， 什么草莓？ 草莓的台语， 啊、然后他跟我讲草莓， 草莓好像也有，也可以草莓， 草莓啊，然后他还跟我讲说，你打电话来只要问这个吗？我就这样，哎呀。那你这个头还在用吗？ 什么头还在用吗？ 你这个头脑还在用的意思啊，跟我讲啊。 哦， 对啊，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嘿， 那个润发乳的台语怎么讲？ 润发什么西啊？什么润丝哦？ 润发乳、润丝巾、润发乳。润发乳的时候是不是怎么讲？ 哦，因为他是在替我们那个全家有机会做准备。 哦， 润丝巾怎么讲？ 咕溜 咕溜咕溜头毛巾。 他自己被挤逗得很冷，所以润丝怎么讲？ 润丝哦，其实这一题的时候很多很多哎、欸，但是我觉得。没有一个所以然，因为润发乳的时候，我问过人家的时候，那都不知 道。啊，所以你起的这个头是没有答案的。 没有答案，所以我在问你知不知道。 OK, fine. 好，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 太欠骂了吧！ 他就在这边，没有没有，他就在这边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快乐之后。潇洒的离开，但润丝我真的是有印象，有总觉得有印象，有听过，因为以前是传统发廊的时候，那些阿姨会讲。说台湾有个好莱坞是一个音乐剧哦。 Yes, 阿嬷的梦中情人电影改编。 哦、oh, ，就是安心啊那个嘛。 祝你生日 快乐！哦靠！ 对对对对对对对。看六零年代台湾的台语片开始走下坡的那个年代，一样也是在怀旧六零年代了。 嗯。甜点的一周大事，星期天我要骑车喽，我要去环岛了。嗨，你好。 嗨，你好。 你是 台中陈小姐， 陈吗？ 对， 陈小姐你好。 对，我要分享一周大事。 你的一周大事是？ 是家里有人，因为夏天吃食物的不干净，所以有沙门氏菌感染，所以夏天吃东西真的要很小心。 哼。 然后因为沙门氏菌感染，所以导致说。腹部积水啊，大肠、小肠都肿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细菌感染。 这么严重？ 比较常见的、比较常见啊的感染来源就是不干净的蛋壳。 嗯嗯，蛋壳哦。 对，因为那个菌就是母鸡下蛋的时候，它可能那个菌会附着在蛋壳上。那你如果打蛋，没有很小心的话，可能蛋壳有落在那个打出来的蛋里面的话。有可能细菌就是跑进去你要吃的蛋汁里面了。 嗯， 哈， 所以就蛋的来源也很重要嘛， 对对对， 它们清洗干净等等之类的， 没错。 那这个沙门氏菌就是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如果严重一点，当然是会导致败血症啊。那这个治疗方式就是你可能必须入院，就是抗生素治疗至少要14天。对。 那如果不严重呢？不严重会怎样？ 其实这个一感染都还蛮严重的，就是非常严重的腹痛。 嗯， 哦， 对，然后有可能如果说你严重一点的话，可能小肠会破掉，你就必须得穿通手术。 嗯， 穿通手术就是在肚皮上，可能就是花蛮长的一刀，然后把那一段坏死的小肠截取掉，这样。 嗯， 对，所以夏天真的吃东西要非常的小心。 好的。 感谢你 啊！我可以回答那个润湿巾吗？ 这么厉害？ 小时候妈妈讲都是讲团润湿。 嘿呀、啊，弄公团，可是团不是动词吗？ 团就是洗涤的意思啊。 所 以以前家里都是讲、都是讲这样子，所以应该有点像类似日文翻译过来的这样子。 嗯， 没有什么特别的润湿巾的台语。 好的 ，OK， 感谢你， 谢谢，拜拜， 拜拜。 这张扬能 battle， 偏头痛的公公偏屁话太多。伤心人别听慢歌，那听什么？就听我动起动去，把你节奏。动词动词动，你不懂我懂。身后伸缩，摆个 model， 我手向前放高。动词动词动，动不动我懂。放手一搏，才能享受脉搏。面对面前放空像真空，用键盘的杀手，用自由当迷药，有没有想摧毁这一切的冲动？冲不冲动不动，有泪有泪有泪有你鸟我鸟，有泪有爱有伤口，要为有白头，有泪有泪有泪有你鸟我鸟， 有泪有泪有泪 有泪。 八三摇， 八三摇，摇嘞摇嘞， 八三摇摇嘞摇嘞， 八三摇，我喜欢这个名字，好像可以开 个。各位来宾，我们欢迎下一组的乐团，他们是八三摇， 好像可以开一个串烧店，叫八三摇，就是佳肴的那个摇 哦、像仙酒摇 ，yes。仙酒窑很贵、 我好像是没有踏进去过。我有吃过吗？我没有一起吃过，我没有一起吃过，我没有一起吃过仙酒窑。跟谁？是哦。本周你有什么一周大事吗？ 啊，你问我吗？ 对啊，对啊，对啊！难道我是问坐在你隔壁那个你看不到我却看得到的吗？ 哦，你看得到哦。我本周好像真的没什么事哎。本周 跟那个你的偶像在一起不算是一周大事吗？ 哦、 本周跟玉姐爱录了一个 podcast， 本周又上了一个理财节目，本周 你上了个理财节目，电视吗？ 对啊，可是它的那个制作其实很小，是会放在电视啊，放在比较后面的台啊。 哦， 对啊，然后本周还有没什么特别的了？ 为什么都不让你去录影？ 啊。 你是属夜空的星星，弹奏我的激情，精彩旋律全世界共鸣，掌控我的不得已。 你星期几去录的？ 就最忙的那一天啊，星期三啊。哦，本周还去了 Maggi 弟弟的新歌首唱会。 礼拜三你去了 Maggi 弟弟的新歌首唱会。 嗯。 然后你 星期三就是这个礼拜三的我行程真的是满到爆炸。 然后你还有录影， 对， 你还来做现场。你早上有曼哈顿，你中午还去配音 ，yes。 你晚上还回家补眠 ，yes。 然后你再录一个电视节目， 嗯。 那你洗牙一定是骗我的啊！ 啊，洗牙星期四，你搞混了。 因为我每一次只要问男主持人说你要去干嘛？他最近很常跟我说：“哦，我要洗牙。” 我不是说洗牙，啊、我是说看牙医。 他要看牙医啊！他最近看牙医的频率之高，我想说你牙齿没怎样，是不是你看牙医其实是你一个暗号，就是你不知道要去做什么，然后就敷衍我都说去看牙医这样。 你真的是头脑有病。 两个太阳 FS 再加上了 Queen 魏如云，之前有说就这一阵子我着迷的游戏是陪欧马克去搭电梯，然后在他进电梯的时候故意讲一些垃圾话什么的，然后就是想说让他享受接下来跟另外一个人尴尬的氛围，然后就花花听到这一段他就有点喜欢，所以昨天呢我就是送花花姐上电车的时候， 你也这样子对他？ 对。 那你讲了些什么？ 哎、欸，我夸奖他、欸，哎，开门他要上车， 名模慢走。 没有，我说公主再见。司机这样转头，嗯，我到底是载到什么疯子？ 那你有可能害到他，因为很多电车司机很喜欢跟美女聊天 哦， 你是有可能害到他。电梯上面大家都很冷漠， 他见过大风大浪的资深名模了， 而且车子就是还有一段电梯，我们就算从25楼下也不过30秒而已。 给他笑得乐不可支。 没有天使与地狱，只有生活的压力，就算再多的话题接不着你，天使无敌。假日平时我发呆，你却临时要出差，面对时差毫无奈，我们只好梦里相爱。发现你我眨眼工作擦肩，时间过得最快，就算忙碌 或者累坏，还是期待回来对你 say hi。 经常飞来飞去又追求自己爱的梦，对好友却有空，但只希望你能懂。我的世界满是眼泪，不想这样就失恋。为了一天没足够时间陪你做做，总念不会错过，虽然不能为 睡在一起，却像邻居不相往来。我们的爱情怎么能这样？ 热情终究会消失吧，也很怀念谁情绪化，胜过从此不痛不痒。 曾沛慈第二部深情单曲怎么能这样， 我们的爱情怎么能这样，睡在一起却像邻居不相来往，陌生人可能都比我们强，不快乐都不用假装，我们能这样面对面独处，像分组同一间房，亏欠时间的终究用寂寞来补偿。 曾沛慈全新专辑迷之音第二波深情单曲怎么能这样。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渴望备受礼遇，成为众人簇拥的焦点吗？中华冰室耀武扬威，入主1819年式 E Class 及 S Class 全车系，独享五年或50,000公里顶级保养套装，购车领牌再享 Ferragamo 礼物卡，优惠详情请洽中华冰室全台展示中心。 不让便便陪我过夜，嘿嘿，我的绝招是 A B 先制素。它含有满满雷特氏鼻菌、膳食纤维及多种分解酵素，还我一身新鲜。AB 鲜菌素全台康氏美及网络商城热卖中。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亚诺娜。美感与智慧科技的旅行箱工艺，用专利设计的避震弹簧轮，安全装载你的每一段幸福旅程。请上网搜寻你的时光旅行箱，亚诺娜 Airwana。 是你想多快把自己放过了，难受的滋味你尝。 田雅货全新专辑，首播主打 On Hero， 8月13全面发行。On Hero 签唱会8月18下午1点，台北红楼前广场，详情请洽官方粉丝专页。大鹏制作。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4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大家好，我是品冠。 你是我认定的天都，平淡日子半糖也满足。你是我的珍珠，在我掌心捧住，为你心动片刻不由自主。飞碟 Network， 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只为你亮眼睛，虽然想说起我还是空气，却因为你深信不疑。喃喃自语在黑夜里，你不明白你细微的呼吸，夺走我血液里的氧气。爱会在凌晨点起，跳远了时空差距，为何要束缚自己，让彼此不能呼吸。我想要和你一起 学添加物，中秋送礼就送美珍香肉干肉松。 好热哦，我快要融化了， 快来冰雪奇缘动一动。 冰雪奇缘 2019暑假全台唯一动力式雪景乐园，冰宫里有旋转木马、魔法咖啡杯、极地小火车、冰雕溜滑梯、极地打雪仗。 即日起至9月15号，玉城新创中心展出，捷运后三皮站4号出口。 空中歌剧院、果陀剧场接送情。 大家好，我是郎祖云。日常的庸庸碌碌，你有多久没有停下脚步来静心品尝一出暖心的好戏呢？ 由顾宝明、郎祖筠主演的舞台剧《接送情》演绎至今四个年头，感动两岸数万人，也是果陀剧场继《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之后又一暖心剧作，一出温柔的剧本，两位老戏骨，三段扣人心弦的悲欢离合，两个小时交织出一个超过半世纪相知相守的故事，泪中带笑，笑中带泪，绝对经典。9月6号到8号，国家戏剧院温暖上演，欢迎走入剧场，并上飞碟脸书回答问题，就有机会获得名牌专柜口红笔。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Do you remember？ 你是否 Do you remember？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高雄市长韩国瑜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的分裂危机似乎出现转折迹象。郭台铭幕僚刘幼彤今天接受专访时说，现在媒体都把焦点放在位置，但是这个问题对郭台铭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能够实践他的愿景。郭台铭更认为，韩国瑜国政顾问团成立之后，包括了正副总召集人张善政、杜子君都是他的旧识，韩国瑜的确是有可能成为国家领导人，为了国家好，能人志士想去帮忙都是应该。至于最近民进党群起围攻韩国瑜在巴厘岛度假的时候和妻子女儿儿子打麻将，广播节目主持人邱明玉甚至谎称韩国瑜上任之后没再批公文，刘幼彤也替韩国瑜缓颊，他说郭台铭认为跟太太小孩一起打麻将没什么，为何大家一直研究打麻将这件事，该关心的应该是韩国瑜的国政规划和内容。今天访问刘幼彤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就是邱明玉，刘幼彤还一度开玩笑地说，大家应该多花点时间关注韩国瑜的政策，你关注那个公文就怪怪的，还有人批评。台北市长柯文哲透露，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和前立法院长王金平都找他担任副手，但是他都拒绝。王金平核心幕僚今天斩钉截铁地说，绝对没有这件事，请柯文哲摸着良心好好回想王柯会的过程。那一晚，王金平只告诉柯文哲他的治国理念，绝对没有邀请柯文哲当副手。至于柯文哲把自己比喻为狮子，郭台铭老虎，两人比较合得来，王金平是只狐狸。王金平幕僚回应，狐狸聪明谨慎沉稳，不正是治国人才吗？柯文哲今天说，比喻狐狸是开玩笑的，王金平了解台湾现代史，几乎知道台湾历史的每个细节，实在厉害，根本就是台湾现代史的活字典。台北市长柯文哲接受媒体专访时透露，之前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碰面，郭台铭告诉他自己只当一任，希望柯文哲搭档参选副总统或者是副手兼任行政院长，但是他拒绝了。柯文哲今天接受媒体联访时，媒体问他是不是因为政治人物讲话都不可信才会拒绝，柯文哲回答，政治最理想的还是理念结合，不喜欢变成政治分赃，这不是他期待的台湾新政治。柯文哲说，他研究过台湾历史，常常现在讲一讲，3-4年后情势又会改变，人家说轻诺则寡信，对他而言很不喜欢跟人定条约什么的，能够办得到的才说，基于这个理念合作比较好，现阶段他觉得还是先把台北市长的工作处理好比较重要。媒体追问有没有可能牺牲自己当个落跑市长成就台湾，柯文哲说，能把台北市政处理好，能让新的政治文化根深蒂固，搞不好影响台湾长期历史发展更大。至于与郭台铭还有王金平的碰面时机，柯文哲说，人家都说顺其自然了，就大家一起顺其自然就好。 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3点，成为2041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1点，1927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8点，282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1点，906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57点，涨幅1.01%，来到2575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7点，最新价位3108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93点，指数10420点，成交金额1188亿。中央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西南风沉降影响，今天台北市、基隆市都是高温超过36度的黄色灯号。豪雨特报，西南风偏强，嘉义县山区和高雄市山区都有局部豪雨或者是大豪雨，高雄市平地和台南市屏东县地区也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投园林地区、嘉义平地以及台中台东山区同样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今天中南部地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提醒您特别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冷气怎么自己开了？扫地机器人也自己动了。连洗衣机也……老公，该不会是你在搞鬼吧？ 哈哈 ，LG 智慧家庭用手机就能远端操控全家电，即日起购买 LG WiFi 物联网智慧家电，好礼送不完哦！ 详情请上网搜寻 LG 智慧家庭联想节。 不让便便陪我过夜，嘿嘿，我的绝招是 AB 先制素，它含有满满雷特氏 B 菌、膳食纤维及多种分解酵素，还我一身新鲜。 AB 先制素全台康氏美及网络商城热卖中。 我是 Kiwi 创业行销的副理 Roger， 帮厂商办活动是我们的专业，每次邀请来宾到南科参加活动，总是希望能帮来宾安排的舒适，吃好住好。南科赞美酒店紧邻南科园区，不论是住宿环境或是餐点，都令人放心满意。在这里为大家推荐南科赞美酒店，是住宿、会议与宴客的好选择。 订房专线06583-8383，06583-8383。 UFO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8月19号起登场的是。周汤豪， 一切都给你，依然留不住你。My fault, guess I was two seconds too late。 我是歌手郑英生。 我们要一直肩并肩，陪着自己养老院，也不用担心有一天你会离我越来越远。你的不哭和善变，我能捂住我。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Flame inside. Nelly Furtado Powerless. Powerful. 时间来到了3:10，也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00到4:00，陪你度过两个小时。周末星期六的下午4:00到6:00，还有精华重播。 午茶时光，音乐午茶时光。我是范德美。 有一个高希令啊，就在那边跳来跳去，就是你最好自己要小心一点啊，你小朋友。虽然说呢，觉得骗子不太多，但这个小时我们还是继续进行第二个小时的诚实电影预告院。哦，看这礼拜呢有什么新电影上映，我们来看看预告片他们在剪些什么，在演些什么，来帮大家看一下。 欸，其实本周的电影预告有两部电影我们已经看完了，分别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分别去看了两部不一样的电影。先讲讲就是本周感觉起来好像还是一样没有大片欸。有一部电影呢，就是有蔡阿嘎跟李科太太，台湾的 YouTuber 一起演的吗？ 配音的愤怒鸟。愤怒鸟玩电影二， 对对 对，冰的啦。看了预告以后呢，应该就是他们遭遇了危机啊，因为我不认识愤怒鸟里 面的角色。我现在还想问，就是虽然我自己是一个在玩 Candy Crush 的人，但谁还在玩愤怒鸟？ 有哦， 谁？ 有 谁？ 我前一阵子有看到一位长辈他还在玩，而且我玩的蛮疯的哦。 玩愤怒鸟还在玩的人站出来加一， 真的。你自己在玩 Candy Crush， 你没有资格讲人家。 对啊， 对啊， 我好奇多不多而已。 还是有啊，因为还是会觉得那个很疗愈、啊。 里面是有鸟嘛，有猪啊。 对对对对，就丢猪啊。嗯，对啊。 啊，猪是要拿去丢谁？ 对，就是我对于那个游戏或者对于电影都已经不太知道到底在干嘛了。嗯，所以在看预告的时候就知道说，哦，反正他们遭遇了一些危机，然后需要组成一个最强战队，然后就到处去找人来，然后要一起共敌外儒，就这样。可是外儒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 所以配愤怒鸟的是蔡阿嘎， 我也不知道。 李科太太要配谁啊？ 里面有一个角色就有说他是李科妹，就翻译的时候直接翻这样，哦，他是我妹，他李科很强。 他在说什么？ 什么都觉得。 猪大哥， 本周呢，我们在哥哥妹妹有意思呢，还有送一部电影的试映会。就如果你有拿到的话呢，礼拜二你可能就已经先看过这部电影了， 《炫目之光》。 Yes，《炫目之光》。然后呢，就在讲，在1987年的英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看完了这部预告片，我是很想去看的，就觉得里面音乐性啊，或那个画面啊，都蛮美的。说英国国内种族跟经济双重不安的动荡之中，然后这个主角这个少年呢，他在音乐当中找到了安定他人生，就安定他心灵的力量。炫目之光。 说什么？ 二《炫目之光》。 本周呢还有两部驱魔电影， 嗯， 一部呢就叫做《驱魔使者》，最近其实有一些广告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韩国的康斯坦丁，他这样讲。那可是他的预告里面剪得非常的碎，然后人物的角色呢完全拼不上，就是你可能要看很多次你才会拼凑出来到底谁是谁， 啊， 就谁他们要干嘛这样子，嗯。目前在预告片看到一些角色有一个不信神的，好像从小就是一个坏孩子， 嗯， 然后不信神，那他之后要成为一个他觉得可以做什么样的职业呢，就可以疯狂揍人，把人揍到死，他要当一个 MMA 就是无差别格斗选手，对，然后里面呢又有当然有神父的角色嘛，可是那个神父好像就是有驱魔的神父，也有一个一心想像恶灵的神父，就是想要就影魔的神父，想要成为撒旦仆人的神父。另外呢，又有一个他的爸爸在他小时候可能已经过世了，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神，所以我不信神，不然的话为什么他会把我爸爸带走，然后也是一个不信神的，然后是一个警官这样子，所以就有这几个角色。那当然最后就是要打击魔鬼啦，只是在预告片里面真的剪得蛮碎的，我个人是觉得哦，这剪得那么碎我就会不太知道他们在干嘛， 嗯， 可是我玛丽因为很喜欢看到人，就是 因为驱魔片呢，驱魔片几个元素是这样嘛， 嗯， 就是人会被吸到天花板， 就人的肢体会突然呈现那种 扭曲 状，不服人体工学的扭曲状， 对， 然后或是被邪恶的力量然后直接撞到墙壁，撞到天花板，撞到地上， 就拉来拉去，不知名的引力这样子， 嗯，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小孩很 creepy 的笑容，拿十字架丢人， 丢在神父脸上， 对对对， 嗯， 就这些都。 对邪灵之女吴玛丽就是很快乐， 就这几个元素我买单，而且朴叙俊蛮可爱的啊， 就副社长嘛， 嗯， 朴夏俊宁， 哎，怎么这么巧，小安，上帝的帮助，上帝的帮助，所以我看了就由我来讲吗？ 等一下，对啊，等一下，刚刚还没说到，还有另外一部恶灵片嘛？这个恶灵片呢，感觉是恶搞片，它叫做《怨灵少女组》。如果你每个礼拜五的下午都有看哥哥妹妹，也有听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应该现在已经对这个发片的片商开始渐渐的了解了。 不会是按开头那一家吧？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暗光鸟。好，那他的预告片又是剪得非常引人入胜。 嗯， 他预告片呢，就是一开始是一个外国人， 嗯， 然后讲着就是英日文夹杂，用很奇怪的语气说：“这个女生她死了，那个女生。”然后他就照好几个女生，很可爱的女生，就是正值青春年华的女生，可是她们都死了，不同的死法， 真的死了， 对，就被杀了， 嗯， 就被坏人杀了， 嗯， 然后所以呢，就是他们就是成为了怨灵，然后他们要报复， 嗯， 这样子，所以他们组成了怨灵，可是他们要报复，他们不是乱报复，他们好像就是以打击这个世界上的坏人。 所以他们是好的怨灵， 对， 嗯， 对，可是就是那个杀死人的方式呢，又非常非常，就是他报复的方式又非常奇怪，就是很恶搞。他们可能会有什么什么怨灵之吻，然后就是女他们就接吻，接吻以后他们嘴巴就会发生出镭射光，或者 什么什么怨灵宠物， 对， 拿了一只狗，然后狗发出一个镭射光， 对，就是极致恶搞的恶搞片。去戏院看，我不确定你会得到什么情绪。 我确定你要是一个非常 open mind。 对，开放心胸的， 很喜欢扣片，很喜欢乱恶搞的那一种，你应该可能可以在其中得到乐趣。 啊，不要太在乎那个特效的细腻程度。 哦，对啊，对啊。上帝的帮助。 本周呢还有两部电影，一部呢叫做《普罗米亚》，嗯，然后这个《普罗米亚》呢，动画片，哼，另外一部呢，《干杯恋上日本酒的女子》，哼，本周好多日文片哦，好多， 怎么这么多啊？ 对啊，是日本周嘛。 那个动画片在演什么？普罗米亚，我怎么一直想成普罗米修斯啊？嗯。 最切合新时代的战斗娱乐作品。 为什么叙述听起来有点想笑？ 我来看一下。 你最近有看什么电影？也想跟大家分享，你觉得喜不喜欢或推荐？可能喜欢什么类型的？应该也会喜欢这部片。想要分享你的心得的话，也欢迎你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喽。 哦，我好像可以。我前一阵子看了一个，但直接弃追。嗯，就太难看了，我受不了。又是 Netflix 原创，又是那个小帅哥，他在啊，约爱神器。Oh my god！ 哇，难看到极致啊！ 约爱神器， 哦，可怕，可怕，真的可怕！哇，那个制作之粗糙， 那电影是不是？ 对啊，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就那个帅哥，小帅哥，然后卡尼亚没看到，哦，这个帅哥还要看，还要看帅哥 哪一个啊？他有演， 他在 Netflix 上面已经演了好几部了，对，然后已经我也已经就是。被骗了好几次了。 那卡提亚觉得呢？ 这一次是连卡提亚都受不了烂，你知道，因为他拍一个大学的生活嘛，就是他还是演一个就是帅哥这样子，然后他的室友呢是一个城市宅，嗯，就是，很会写城市，但是个宅男呢，想要去就是念常春藤名校，可是没有钱，因为常春藤是私立名校嘛，嗯，所以只能先在这边。好，那写城市就发现就是。这个帅哥呢，他每次就是一夜情完之后，还要遇到其他，就是那个女生都会想要继续跟他维持关系，可是 他不想， 他没有，他就只要一夜啊，他也不想要记那些名字，嗯，所以他决定要就是发一个一个 app， 然后这个 app 要比 Tinder 还厉害，嗯，就是里面有些规则哦，这个规则呢，就是我们上完床之后，你就不可以问我任何问题，嗯，你要装作不认识我这样子，嗯，然后这听起来很瞎啊，可是。电影里面走向就是说，女生也会想要用，因为你现在想起来就觉得，那女生就不会要用这个 app 啊。可他电影里面设计的是，女生都想要用，因为男生都在用。我看到这边就已经受不了，就觉得很怪，超怪。遗憾的是你在这样的夜晚，你的心终于也唱到了孤全心全意，最后却伤了自己。我该如何对你解释一个女人的心事？只需要一点痴和一点点的坚持，而你却从来不肯试。紧紧纠缠，只能说遗憾，你的爱情那么短暂。哦，遗憾，付出心境是那么困难。遗憾，遗憾的是你在这样的夜晚，你的心。 终于也尝到了孤 2019夏季国歌。全球1亿6000万次超热点听，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再次携手卡蜜拉，今夏最辣撩妹情歌终于诞生。全球排行都是冠军，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哈瓦那情人卡蜜拉 Señorita。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是的，是的，记者正位于抢购亚洲最新最大150,000吨星梦邮轮世界梦号4天3夜陆海空香港假期的排队现场，我们来询问现场民众。 打机飞香港，再搭世界梦号回高雄，一口气玩香港，又享受豪华邮轮之旅，只要14,800元起，我才不想错过呢！ 哇，星梦邮轮世界梦号，熊盖赞！8月23日，高雄飞香港，即刻下定再送免费港铁全日通及上网卡。 详洽星梦邮轮合约旅行社。 Go Unique Suzuki Suzuki 凉夏轻松购，好评再续，低头款低月付30,000起，轻松把车开回家，宁可选配原装进口多功能触控式萤幕，详情请洽各大经销商 Suzuki。 小时候看阿妈替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温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真传脆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工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777，健康从脆鱼精开始。 2019云林海洋音乐季将于8月17、18日在思湖乡三条轮海水浴场举办，有流行歌手孙盛希、J 上，知名 DJ 及街头艺人等演出。还有10名模的时尚泳装秀及在地美食，精彩活动整天不间断。2019云林海洋音乐季，邀请您一同来看见云林夏日海洋之美。以上广告由云林县政府提供。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大家好，我是孔晨宇。 温馨一整夜的冷梦，让曙光穿过冰冷的胸口，昨天重新再来过。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这边是一个闭着双眼写下一整天疲劳的国度，这边是大家互道晚安或敞开心胸说话的国度，我总爱轻摸着晒油床单在翻身。 这本是突然间不知该把爱寄放在谁那的国度，这本是该精心晚饭再也不用准备两人份的国度，找不到总爱看着窗外天色渐变 醒着到愿意睡着，来自于刘明湘。最近你有在电影院不小心看到睡着过吗？ Yeah! 我准备好了。 怎样？ 我要把你所说的一切成为呈堂证供。 你现在在录什么？ 录影评啊。 最先要讲哪一部？ 现在我们来讲讲昨天去看的玛丽姐姐昨天去看的气魔。 可是我没有看过气魔的预告，我不太知道它的预告是剪了什么东西出来这样子。 我们就直接讲电影就好了。 气魔呢就在讲就是邵雨薇饰演的是一名法医，然后庄凯勋、施明帅他们是刑警是警察，然后有一天呢就在办案，然后发现了一个无头的女尸，然后这个女尸呢就要查说她的头去哪了，是谁杀了她，然后怎么样，后来女医就解剖嘛，就发现她胸部里面有我很好奇的东西， 什么？摩的？ 答对了。 所以女尸是有隆乳过，是不是？ 对，女尸是有隆乳过的。然后少女就说：“这个。”是最新的填充物材质哦，因为它有那个编号可以追踪，所以你可以找到是哪家诊所做的，然后你就去那个诊所，你可以找到那个客户资料。 哇哦！ 我就又开始搜寻，我那时候看到很兴奋，就转头跟花花说：“那个人是摩的， 乳不能乱融啊。” 然后呢，就开始要去找嘛，找了之后，就好像每个人的，就这部片每个人背后好像都有故事，所以呢，就找到那个就。觉得院长那个氛围就很诡异， 怪怪的。 我要是刑警，我看你也知道你有鬼， 怪怪的， 邪里邪气的。然后说，就开始调查说，那你怎么之类的。偏偏这个帮他隆乳的医师跟邵雨薇之间也有发生一些事情，所以邵雨薇就有去跟刑警说，这个最新无头女尸的死法哦，就是你知道，比如说下体可能都有被侵入过的痕迹，但是有清洗过，然后那个头颈部都是用什么方式，也许让它窒息，这跟多年前 某一尊某一桩命案 是有相关的哦。然后庄凯勋就很有磁性的声音说：“所以你觉得这两个是有关联的？” 你刚刚是在学庄凯勋吗？ 庄凯勋很难学，你知道吗？ 对啊，你怎么会挑战一个这样的角色呢？ 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 然后庄凯勋就要开始要查案嘛，就查，气魔要抓到那个魔。讲完了。 你想想看，在 YouTube 看到刚刚这一段影片，大家有多愤怒？ 不是。我能先讲后面的他们背后发生什么故事吗？我讲完这部片就没啦，就是头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他们要去气魔要去抓啊，就这样啊。 太长追不回原谅， 是不是觉得这个影评白录了？我跟你说，录影评跟录玛丽电影院是两种不同的 哦。 你必须要先跟我说我今天要录的是什么 哦。 那录那如果录玛丽电影院呢？ 玛丽电影院就是完全可以爆雷嘛，我可以把我后面看到剧情，因为契魔今天才 上映， 就是开始上映啊，我不能在那边讲大讲特讲啊，票房少三张怎么办？射到我头上来，我会被气耶。 女魔头。 可是我必须要说，我看完契魔之后，其实我有蛮多地方不太理解，然后不太理解，我就有点想要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想说是我漏看了什么吗？是我没有抓到导演要表达什么吗？我看完这部片是有蛮多困扰的，还好同场次有另外一名高知识分子，他的名字叫做黄豪平。就你知道，因为昨天那一场哇，星光熠熠，所以那场连宪哥都在，宪哥，然后很多感觉是大佬的人，然后很多很多的，就是反正明星都在现场就对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看完之后，他们会录一些映后心得跟影评。然后我要离开的时候，我刚好有看到黄豪平要录那个映后心得，我想说 抓到了， 抓，我来看看高知识分子会侃侃而谈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就听他讲完之后。因为他也不能爆雷嘛，然后私底下我就听他分享说，因为他就是也是很兴奋的说，哎，那两位看完契魔有什么就是要交流，有什么心得吗？我们就有聊说我不懂的地方，我不明白，我没有办法被说服的地方。哎，他可以在看完电影之后不到半小时内，当然他自己会说，哦，这可能是我脑补啦，但我觉得会不会是怎样，我听到他可以这样解读的时候，我真的是你真的是很会圆呢、欸， 很会脑补的一个人。 那当然有可能真的剧本就是照他的那个方式进行， uh-huh. 只是有些线索我是真的看电影的时候我没有抓到。但昨天我就有说，哇，你这个影评发布要趁早，因为就是感觉你是第一个想到的嘛， 第一个发现的。也许后面从今天开始看契魔，有很多人哪边他看不懂，然后就发现你可以帮他 解惑 解答的时候，就觉得。你最棒，所以如果你看完契魔也觉得有一些地方说为什么啊，也许你可以搜寻一下黄豪平的分享 啊。等一下，他是真的有要做影评吗？ 不是吧，我觉得他至少应该会说他看的心得吧，因为他昨天也很兴奋说，看了这个我要趁早写 哦。 只是我不知道他趁早写他到底什么时候会发布出来这样子。而且我今天没有化妆，你在那边拍成这个样子。 你没有化妆？哎，怎么 好了？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么美啊？我完全看不出来 哎。哦，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对于那个抽烟的画面会不会很在意？契魔里面庄凯勋大概抽了 42包烟， 超过 哦。 58根一根烟吧， 啊， 超多，我多到我就很想问导演说，为什么要给庄凯勋抽这么多烟？呐喊，对你说，改变所有的错，让我从头爱过。改变所有的错，再错也不回头。改变所有的错，就是我的承诺。只要能再有一次机会，将一生感动全部让你。我昨天看了《契魔》，马克昨天看了《飞翔吧，塞他妈》。 《飞翔吧，奇遇》 塞他妈是日文哦，是奇遇的日文发音。 是的，然后这部电影呢，当初片上邀请的时候，其实我是完全没有看预告片，我就决定要去看了。因为我看到了关键的几个字。导演是罗马浴场的导演，马上买单。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故事。进去戏院以后，我真的是觉得，这在干嘛？ 这是在干嘛？然后，当然现在以后你才会知道说，哦，它其实跟《罗马浴场》一样，它也是漫画改编。嗯，然后它是一个一直在diss 自己奇遇的人，就是一直在说哦，奇遇很乡下，奇遇很不好，奇遇很无聊，然后都被东京就是压迫压榨，然后我们就是次等公民， 打赛这样子很土。 然后我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呢，我只想到说，天哪，日本人这样你们也有办法，就是一个这样的，就是一个这样的想法也可以变成本，也可以变成电影，这其实就很像。平常在节目上开玩笑，然后一直说你台北县人，你新北市人，就是，譬如说我是台北市人，然后你是新北市人，然后我就一直说你们就是 穷乡僻壤， 穷乡僻壤，对啊，你们就 进国要带护照啊， 荒郊野外啊， 你们那边有全联哦 之类的， 你自己也是新店女婿，你在那边。 然后他在这部电影里面就一直就是用这个梗，他说你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奇遇呢要进东京是需要通行证的，就是你都知道通行证，然后这个故事就是由废除通行证制度而来，就是奇遇的有奇遇地下游击队要跟东京， 这都是虚拟的， 都是虚拟的、啊、 对对，我想跟大家说这都是虚拟的，大家会想啊，以前历史真的奇遇进东京要通行证哦， 对，然后另外呢还有千叶，千叶也是要通行证， 可是千叶比较酷，因为千叶有迪士尼 Death 就是这样，千叶会说 我们有迪士尼， 我们有海，奇遇你什么都没有， 奇遇有，奇遇不是有些古城吗？ 整部电影呢，就是从一开始是一般人，就是像我们穿着普通的普通人。嗯、女儿呢要去订婚了。嗯，女儿很开心，因为她的男朋友就是她的未婚夫，已经决定好，就是以后呢，他们要在东京的哪里，就是可能要在那边生活。所以她终于可以从奇遇离开了。我终于可以，就是我可以成为一个东京人了，这样子。然后呢，就在开车要去订婚会场的路上呢，爸爸妈妈就开始在听车上的广播，然后就听到一个都市传说，所以这部电影呢，就是交织在，就主要其实都在讲这个都市传说。然后这个都市传说呢，就是说奇遇是如何奋起，然后呢，奇遇是如何跟千叶，然后一起在就是竞争，因为。你刚刚说的千叶比较酷嘛，所以奇遇跟千叶他们彼此也有心结。然后千叶呢，他们说千叶就是在服务，就是低声下气的 扒着东京不放， 扒着东京，然后为了这样子还就是奉献了很多贿赂给东京，譬如说让很多很多的千叶里面的地标或是地名全部都冠上东京的名字，这样等等之类的。所以这部电影要对你真的对关东、东京的那些地理位置有一些概念的人去看，或是你很喜欢日本文化，去看你才会很有共鸣。 塞他妈，奇遇不是有穿越吗？ 穿越什么？ 穿越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京都啊，一个很漂亮。 哦，你现在在想他到底有什么？ 好， 就是、风景名胜， 对对对对， 在这部电影的最后呢，那首歌真是很精华，我觉得已经很少看到电影就是后面没有说哦有彩蛋哦不要走开，然后所以大家才会坐下来，不是，它是光靠那一首歌就让大家留下来。那小时候如果你也有看 B Rap High School 的话，它其实就是走那种方式的 rap， 就是每一段歌词都是一个 punch， 都是一个脱口秀的梗。 我们今天有要播那首歌吗？ 哦，可以啊，可以播。那我要找一下那个。 有人说奇遇有蜡笔小新， 对，最后当然也会提到，就是春日部，就是蜡笔小新。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好，叫做《奇遇线》的歌，里面真的是有很多很好笑的部分，包括为什么东京写汉字、北海道写汉字、熊本写汉字，奇遇就要用平假名呢？ 有吗？没有海， 海。海だけならまだしも 没有那个飞机场，没有任何有名的地方。在东京那些著名地标下面呢，你只要看到是在吃哈密瓜的人，就一定是奇遇人。 好过分哦！ 有什么名胜呢？有什么观光地点呢？ 有铁道， 铁道博物馆，铁道博物馆在屋内哦。 屋内是？ 不是啊，屋内就是一个铁道博物馆，可是它盖在室内啊。 好过分！那看完这个《飞翔吧奇遇》，《飞翔吧塞他妈》，你看完之后有很想要去奇遇玩吗？ 因为十月我本来就要去日本嘛，所以我马上就转头跟卡蒂亚说：“ 我们去奇遇， 不如我们去奇遇好了。”嗯，然后他说：“但奇遇有什么啊？”然后我们就想：“ 铁道博物馆啊。” 真的是完全没有印象啊！ 有卡哇扣诶，有穿越可以去哦。金歌金曲，我们已经长大，笑着曾经说过的梦话。没有深爱的人，我只是个无能为力的废物。承诺不再伟大，克服伤痛和寂寞，酝酿两年的巨大能量。Trash 首支深情单曲《重感情的废物》。如果少了你，怎么算是幸福？爱，还要更多的爱才算是活着。Trash， 回归纯粹与单纯，救赎那个重感情的废物。我就是重感情的废物。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每个人都有一首唱进你心中的那首歌。 All I'm trying to do is stand up for myself。 每个人都有不太完美的年轻岁月。热舞影展参展作品，烂番茄高分开盘。此曲音乐启发自工人皇帝布鲁斯·史普林斯丁。纽约邮报影评，保证赏心悦目的电影，真实故事改编。我爱贝克汉导演最新力作，8月16日周五，《炫目之光》。 台东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哦，海洋 旅行台东三天两夜刚刚好。 纳罗湾大酒店暑假亲子旅游最佳首选，畅游台东体验深层海水水疗，绝对让你流连忘返。快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纳罗湾集团0800239888。 中原普渡拜丁丁大赚钱，传爱滋味黑八宝薏仁宝牛奶花生提来到。阿乐阿乐透在行动的高哦。 天堂与地狱之间只有两秒钟的距离， 崩坏的结局不能原谅。 帅到分手破一点波后，周汤豪引领抒情歌全新潮流，两秒钟。 Sunny Music 优福华语庆典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 Super Moment 大丈夫，第四名告五人红，第三名郑英生阳光灿烂的雨夜，第二名信纠缠，第一名周汤豪两秒钟。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秀郭秀玉。 我陷入的困境是你设下的陷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是 Super Moments 的吉他手阿基，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我们的讯息，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还有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去 subscribe 我们。八月三十一号我们有一个签唱会，下午两点在台北西门红楼，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八月三十一号下午两点钟在西门红楼，欢迎去支持本周的飞碟快红星，他们是 Super Moment。时间来到三点五十二分，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喽，祝大家 有个愉快的周末， 飞翔吧，大家，拜拜。 像是虚体，自我与自己不再联系。青春之后，结果又是无情的洗礼，重担是别人的认为，难过是勇气开始节制。生命或许可以从头来一遍，你会献上什么价值？仍然貌似有时平原上那部奔驰，手握荆棘光剑，就像孩子冒险。可以从头来一遍，你会献上什么价值？什么意义？什么的起点？什么都可以。飞会找到新的感觉，飞会找到新的触觉，飞翔。 全主打 音乐大师久石让与新日本爱乐世界梦幻交响乐团首度问世，宫崎骏经典《神隐少女》交响主曲。《千与千寻》的奇幻异界，展开一段夏日冒险之旅。 望姓名的白龙，远道而来的河神，爱与勇气的不朽经典故事。世界名作值得典藏，久石让《神隐少女交响组曲》。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伊是轰动武林的谢雷， 伊是全省跳白白的张琪。 2019国扎米金曲演唱会，古巴66风华再现，蓝天感恩之夜， 有古巴大乐队，还有张琪谢雷再次的合作， 还有刘福柱、姬露霞、余莺莺、张琴、严和婷，我们一起热情开唱。 10月26号国父纪念馆， 大家重温旧梦，售票请上年代售票系统。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点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 IC 梦想家 UFO